所以别再犹豫了，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参加活动吧。 手机尾号8819的朋友说，我们家常年吃海参，只是现在的海参好像越来越不鲜了，没有早几年的海参好吃。您要这么说啊，那我建议您一定要试一试鲜鱼鲜的野生海参。为什么呢？首先它是野生的，是生活在200米以下的地中海的海域，虽然个头不大，但是身体呢是结实又健康。其次呢，它的营养丰富，我们都知道野生的是自由生活自行觅食的，想要成熟长大至少得多次的休眠期，所以它富含了丰富的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海参软骨素、微量元素、蛋白质和多种的氨基酸，营养聚集，老少皆宜。那最后一点就是价格优势了，您要是常吃海参的应该知道啊，市面上的野生海参至少都是3-4千块钱一盒的，但是今天想购开春特惠，花699元就可以订购到原价1999元的鲜鱼鲜海参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这几年啊，鲜鱼鲜海参之所以热销，不光是因为它的价格实在，更重要的是品质过硬。 是。 那地中海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海域之一，历史比大西洋还要古老。这里的海洋生物很多，光海参就有100多种，但是可食用的海参却只有20-30种。海底岩石珊瑚的摩擦、弱肉强食的自然竞争，以及浮游生物的滋养，使得野生海参的生命力很强，身体更结实。当然呢，营养也没得说。但凭野生海参这四个字，您到市面上看一看，至少得3-4千块钱左右。但是今天花699元，您就可以吃上3-4个月的野生海参了。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有的。所以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您可千万别记错了，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6349的朋友是订购了3套，说工作这么辛苦，不就是希望家人能过得好点吗？ 对， 这海参不错，我身边朋友都在吃，我也想给家里人订点试试。还有0079的朋友是订购了5套，说老伴儿啊就喜欢买一些乱七八糟的保健品，而且一买就是大几千上万块的。要我说，药补不如食补，这野生海参才600多块钱一盒，今天啊我也订上一组。还有3955的朋友说，听你们介绍这款海参已经有段时间了，一直没敢下手，不过15块钱吃野生海参的价格真的很诱人。 确实很多朋友说看不见食物啊，这是大家的疑虑啊。没有关系，我跟您详细的说一说。首先呢，这款海参个头不算太大，因为呢是野生的自然觅食，所以没有喂饲料的人工养殖的海参大，所以健康安全呢。其次啊，是营养多。那检测的结果是，每百克的鲜鱼鲜野生海参当中，氨基酸的含量高达了53.6克，其中赖氨酸、谷氨酸、甘氨酸、精氨酸，还有多种的氨基酸，以及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海参软骨素等等，给全家人吃得更放心。那最后呢，就是价格了，原价1999元一盒，活动当中是立减了1300块钱，只要699，而且还送海参焖烧杯，那这样的优惠再拒绝就没有道理了。 是， 所以最后的30秒钟，各位您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传来节日的喧闹，孤单人群在狂欢，当我独自徘徊在街上，放眼望去周围都是方向，月光千里我却看不到我的地方。明天你还会在路上，只是现在城市少不了人来人往， 是考验。当我独自迎着风飞扬，也会担心自己迷失方向。万家灯火如星光点点，任我想象。 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讲我们开始具体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糖尿病。糖尿病呢，其实在我们临床上有分型的。按照这个99年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糖尿病联盟规定，根据病因和临床的表现，它的分类啊是有不同的，主要的呢现在公认的是四大类。一大类叫做一型糖尿病，也叫做胰岛素依赖的糖尿病，就说这种病人呢必须要打胰岛素才能存活，否则他的生命就受到了威胁。它是由于胰腺分泌胰岛素绝对的不足，就是说胰岛啊没有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了。在我们国家啊，糖尿病患者中有 5%，这个型是什么特点呢？它就起病比较急，比如多饮啊、多食啊、多尿啊、消瘦，三多一少症状特别的明显，突然就来。再一个就是必须要用胰岛素治疗才能够得到生命的维护，这是第一型的。二型糖尿病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大家所说的啊糖尿病，就是指着二型糖尿病。它多见于中老年。中老年发病特别多，当然现在在我们国家年轻人也不少了，三十几岁、三十五六岁、四十岁的也很多了，这个占我们国家糖尿病的患者占了90%到95%，所以以后我们比较详细介绍的呢还是二型糖尿病。这型糖尿病啊，它起病比较缓慢，而且隐匿，多见于肥胖状态的。当然这个现在发现啊，瘦的人也有得的，瘦的人得糖尿病要比胖的人更要命，更要有某些地方呢更难弄。尤其是腹部肥胖或者超重的，遗传的因素呢要比一型啊更加明显。这是它的特点。再一个特点呢，它这个不用胰岛素治疗，它可以用口服这个药物就可以得到控制。有的人呢比较轻，比如早发现的时候，你只要饮食很好的治疗，你比如这个营养均衡，知道锻炼，另外不熬夜，那些坏的这个生活习惯没有，那他也可以血糖得到控制。第三个呢，他就是不容易发生酸中毒，像不像第一个一来了就不得了了，就得抢救。第三个类型呢，就是妊娠糖尿病。我们知道妊娠糖尿病啊，是在你这个女同志怀孕以后，占妊娠糖尿病占这个妇女的2%到3%，发病跟在你怀孕期间啊进食过多有关系，以及在怀孕的过程中呢，胎盘分泌的激素抵抗胰岛素的作用比较强。虽然呢，绝大部分在这个分娩以后，就是生产了以后，孩子生下来以后可以恢复。但是这个将成为以后他生了孩子以后，特别是产后5到10年又发生了这个胰岛素抵抗，发生糖尿病。因此呢这个妊娠呢也是糖尿病发生的高危人群。第四个类型呢主要是某些内分泌疾病，化学物品 感染以及其他少见的遗传呢、免疫综合症啊所指的糖尿病。这类糖尿病啊在我们国内啊比较少见。比如内分泌疾病啊，像胰腺炎呐、和胰腺切除以后啊，或者纤维钙化呀、或者胰腺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肿瘤啊等等的，还有内分泌的一些疾病，甲状腺啊、甲状腺功能亢进呐、还有是个实膏瘤啊、库欣氏综合症啊，还有胰生糖素瘤，有一种胰生糖素瘤，这些也是内分泌性疾病。再有就是一些药物化学性质所引起的。比如感染先天性的风疹或者巨细胞病毒感染，药物比如这个糖皮质激素啊、甲状腺素啊、赛钦类的利尿剂啊、还有苯托英钠等等，这些药物也可以引起糖尿病。所以糖尿病在临床上这样，所以分型是因为为了让你一个呢是为了这个在临床上好这个把它区别好研究好治疗，再一个就是我们在对上号了以后，你是哪一型的糖尿病病人，就有哪一型糖尿病治疗的一些特点，它特殊的地方，这样来很有针对性。我们说一型糖尿病呢，从前呢也叫儿童糖尿病和青年性糖尿病，这个虽然现在不这么叫了，但是说明了它好发于儿童和少年，所以这个好发于儿童和青少年，这是一型糖尿病的第一个特点。一型糖尿病的这个发病的人数啊，其实在全世界啊，我们国家不是这个发病最高的，比这个发达国家的西方的白种人的儿童发病要低一些。但是呢，我们国家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儿童的基数比较多，所以从总数上来计算的话，我们国家的儿童糖尿病一型糖尿病在世界是首屈一位的，就是发病呢发病率啊比较高比较多，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它是发病一般比较急，口渴尿多吃的多消瘦，特别特别明显，特别是乏力啊消瘦啊然后三多一少症状非常非常的典型。有的人啊甚至于一来看病已经就是尿毒已经就是酮症酸中毒了，来势汹汹。当然啊也有一些是特殊的，比如有一些成人的一型糖尿病，他也有时候是缓缓而来的。有人这个称为是成人缓进性的一型糖尿病，这是第二个特点，就是说他来势汹汹特别猛。第一个就是比较年轻的。第三个呢，一型糖尿病的特点就是它无一例外的都得使用胰岛素医疗与治疗，至少你是一型糖尿病诊断以后至少三年之内变得不用胰岛素就难以控制。所以一型糖尿病原来又叫胰岛素依赖型的糖尿病必须得用胰岛素来治疗，这是我们讲这个一型糖尿病。那么一型糖尿病这个特点呢，虽然我们在这个现在啊不用了，就说是儿童糖尿病，那么但是呢它这个特点在儿童糖尿病里头还是显见的。那么儿童糖尿病是什么特点呢？我们知道啊，儿童糖尿病大多数是一型糖尿病，都是20岁以下的青少年或者儿童，所以这是一个特点。这是我们讲儿童糖尿病有这样一个特点。还一个呢，就是现在呢发现有些糖尿病的儿童啊很长时间都不用胰岛素，例如一种啊常常发生在20岁以前的25岁以前的青年发病的成年性糖尿病，那这个有三代这个遗传史，这个病人呢他可以用这个口服糖尿病的药来治疗，单纯甚至于有的人呢单纯饮食控制就可以得到满意的结果。另外近年来我们临床上啊常见的有一个少年中非常见的一个典型的二型糖尿病的病人，这些孩子就显著的肥胖，然后脖子黢黑的，家里人怎么洗也洗不干净脖子老是黑的，怎么洗都洗不干净。这个病人呢血糖不是很高，儿童二型糖尿病啊，就这种儿童二型的糖尿病已经成为医学界特别注意的一个目标了，所以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和我们本人呢也应该有这种知识，就是知道在儿童里头有一种二型糖尿病，它主要是脖子黢黑比较胖还有其他的一些糖尿病症状也应该注意。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 儿童糖尿病的特点，就是说它现在不仅仅是我们讲的一型的那个特点了，而且它有这两方面的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儿童糖尿病啊成为世界关注的目标原因，就是它比较难，就是儿童啊得了一型糖尿病以后控制比较困难，这是因为他们的病本来就容易波动，再加上孩子呢可能病情啊对病情啊难以理解，不能在饮食上运动上和药物上给予比较好的合作，这样在这个治疗上就比较困难。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就是发病比较早，病程也比较长，如果长期得不到免疫控制，容易发生糖尿病的并发症，特别是眼睛、肾和微血管的这个并发症比较危险，比二型糖尿病的更大，动脉硬化的机会会更多，会影响儿童的发育，所以这个呢也必须得特别注意。所以二型糖尿病啊，我们到这个儿科啊，糖尿病的病房，那些孩子们非常非常可怜，想吃的东西不能吃，想动呢又没有精神又不能动，经常要打胰岛素，因此呢他们在心理上在身心上啊就是非常大的不正常。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牌灵芝集团生产的鲜牌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它这个在古代一直到现在都知道啊，它可以健身腔体，延年益寿啊。而且呢，因为现在西药学肯定了灵芝的药用价值，所以它对一些疑难杂症和常见病、多发病在预防上，以及在消除和减轻症状上，和促进他们康复和自愈的能力上，灵芝这味上品中药的特殊性，这味药的特殊性就使着它有非常好的对我们帮助。现代医学表明啊，灵芝含有十大类150多种，其中六七十种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强。你像灵芝酸、灵芝多糖、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酸呢，它是三萜类的化合物，植物里都有三萜，但是灵芝酸这种东西只在灵芝里才有，它有非常广泛的药理活性作用。那么这两种物质呢，就足以使我们身体啊、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得到非常好的平衡，使它们的这个对我们人体的改善的作用、修复的作用可以很好的提高。还有灵芝里有很多多肽类的东西，生物碱、生物总碱，它们在对于心脏以及对我们胃肠道的消化能力上有非常好的作用。还有人类所需要的18种氨基酸，8种不能合成，那么灵芝里呢就能合成，再有14种微量元素，特别是锗元素啊，强而有力的免疫增强剂。那么像这些啊，比如维生素啊，也大量的含有维生素 B1 B2 B6 以及维生素 E， 也含有钾元素、镁元素、锰元素，这些元素呢它也含有那这些碱性元素，因此在长期用的过程中呢，对于我们身体呢就可以提高我们人体的活力，消除疲劳，增强抗寒能力，增强体质，这样来使着我们这个体质呢越用灵芝越强壮。特别是对糖尿病病人，那么水溶性的灵芝多糖广泛的药理作用，提高免疫功能，促进骨髓生成更多的红细胞、血红蛋白，使我们抗缺氧的能力增强。而且灵芝多糖能够促进胰腺 B 细胞增强自我修复的能力，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增强，这样呢就减轻了胰岛素抵抗，预防和减轻并发症的发生。灵芝酸 A 可以抑制脂肪变成葡萄糖，使血糖下降。灵芝酸 AB 能够减缓肠管吸收葡萄糖的速度，而使血糖下降。另外它们可以促进外周组织对葡萄糖的利用，这样总体来的这几句话都是使血糖下降，因此在稳定血糖上灵芝很好的得到这个证实。再有就是呢，水溶性的灵芝多糖，腺苷和腺苷的衍生物改善全身特别是胰腺的微循环，而使血浆中的胰岛素的水平提高，这样使血糖下降。